不过相较去年，中国高校整体排名有所下降，中国内地上网高校相比去年减少六所，清华大学排名全球第五十位，比去年进步十四位，居内地高校第一。北京大学紧随其后，排名全球第六十八位，居内地高校第二。清华北大也是仅有的两所入围全球前一百名的中国高校。那么除清华北大之外，中国内地还有五所大学进入全球两百强，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近日，由北京林业大学与法国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的中法欧亚森林入侵生物联合实验室在京揭牌。联合实验室针对集合双方优势科研资源，对欧亚大陆森林入侵生物防治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将为双方在森林入侵生物领域开展科研合作、学术交流、人员互访搭建友谊平台，同时也将为加强林业国际合作、维护地区贸易稳定、为中法两国乃至欧亚大陆的生态环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据了解，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由中科院动物所孙江华教授担任，中方联合主任由北京林业大学骆友庆教授担任，法方联合主任由法国农业科学院阿兰霍克斯教授来担任。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每到周三都是我们对话京城名校的专栏。那么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哪所学校呢？是北师大二附中。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介绍的是北师大二附中校长曹宝义曹校。曹校你好。 啊，你好。 嗯，还有师大二附中的副校长王华王校。 嗯，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师大二附中副校长三藩中学的书记朱建军朱校。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嗯，还有的是北师大二附中的校长助理以及国际部的主管校长马丽马校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也是高朋满座啊，四位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当于是师大二附中教育集团啊最拳头的产品都来了。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可能很多家长也非常好奇，师大附中这些年优质办学体现在哪些方面，同时我们的优势资源的辐射到哪些方面，是真辐射还是假辐射啊，家长们都很关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首先要请一下曹校长啊，咱们先说一下师大附中办学的历史，包括我们现在办学的规模，因为成为集团以后是不是变得很大啊。 好，二附中的办学历史就是一个辐射的历史，发展的历史。二附中的前身是1953年建校的北京市第四六中学，1960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成为北师大基础教育科研基地和教育实习的基地。从此二附中就参与了北师大学制改革、课程教学等改革实验，同时呢也就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城区教委的双重领导。1979年经上级部门批准，成为首批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应该说，这是对二附中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和发挥引领作用的这样一个肯定。1997年，学校创办了北京市三藩中学，作为二附中的初中部。西城区通过学校布局调整，将我们学校旁边的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的校舍提供给我们来办这个初中部，也就是现在的三藩中学。我校的初中师生全部迁入了初中部，并且开展了办学体制改革实验。经过十几年的办学呢，现在已经成为一所初中名校。 嗯。 2001年通过专家对学校高中部的条件、教师队伍、课程以及办学质量的全面评估后，被确定为北京市首批普通高中师范校。这些年来，我校在课程建设、教育科研、办学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到了2008年，我们学校又在清河保胜里创建了国际部，开设了国际课程。国际部的创办呢，满足了社会部分学生准备出国留学的这样一种需求，同时呢，在与外方合作探索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对我们学校的国际化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十几年来，我校国际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为爱附中走向国际化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到了2014年，我们又创办了北京师大爱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为昌平区和未来科技城创办了一所优质校。四年来学校发展很迅速，扩大了昌平区优质校的规模。到了2015年，为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我们又承办了西城区实验学校，将原学校更名为北京师大爱附中西城实验学校。就在当年呢，北京市玉中中学也并入了我校初中部，也就是三藩中学。到现在呢，北京师大爱附中已经成为包括高中部、三藩中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初中部，国际部、爱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和爱附中西城实验学校的这样一个教学集团。现在有学生近4800多名，其中呢，高中学生有1800多名，初中学生有1800多名，另外我们2800多名，另外我们还有近200名左右的外国学生，因不同年份略有增减，这样一个变化。 其实您刚才说的4800多名，我们现在想想，很多这个大学的学院，就学院制这种大学，包括咱们北京的外交学院的总人数，好像应该也没有4800人这么多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但是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就在想，我们都在说名校要办分校，优质教育资源要辐射，那么我得有一些真正手拿板钻的特别强势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辐射出去， 是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优势教育能够送给大家，要不然大家也不认呢。那师大二附我们在教育教学上究竟特点在哪，优势在哪？ 我们学校的优势，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是学校文化的优势。作为师范大学的附中，从学校整体到教师个人都具有实验创新的意识，学校具有出人才出经验的责任担当，也具有在基础教育领域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的义务。因此呢，我们学校就形成了一个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爱附中的群体精神。经过爱附中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也就是尊重学生自主，倡导人文教育，重视环境熏陶，强调道德实践。这些年呢，爱附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那就是人文和自主。我们的人文特色呢，一是人文教化，我们讲人文教化的作用。通过加强人文教育，尤其是加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以文化人。二是我们讲人文修养，提高道德修养，这是我们的重点。三是讲人文情怀，就是我们要求师生要求真、崇善、爱美，要讲包容、讲尊重，这就是我们的人文特色的它包含的主要内容。自主特色呢，它的核心就是要求爱附中的师生应该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人。在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学生在学习教学活动中都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我们学校多年来形成的我们的主流文化了。 其实您谈到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从这个文化上就感受到，我们更多的希望的是他们自主的内生的那种学习的动力。 是的， 而不是这种填鸭式的，我把这个书交给你，你必须刷题。 对 啊，刷出来的这种感觉像是刷题的怪物一样，机器一样，而不是不像是这样的一种培养的目标，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我们在教育教学上其实肯定有一些 特别好的妙招、诀窍跟窍门。请不能请王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二附中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这样一种优势呢，跟我们始终坚持教育教学改革是分不开的。那作为大学附中呢，我们一直在这方面不断的进行探索。我想课程呢是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蓝图，作为北京市课程建设的先进学校，那么我们学校的课程呢有很强的校本特色，包括国家课程、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以及综合实践类校本选修三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呢，我们一方面对课程进行了分类，为不同志向和特长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类别的课程，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对课程进行了分级，为不同基础和潜质的学生设置了不同层级的课程，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差异，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而在教学的实施中呢，我们围绕学科的核心素养不断进行探索，包括学科内的整合、学科间的联合与先进的教育技术的结合，以及新的教学和学习方式的融合。而在教学实验的同时，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又始终坚持我们的有效教学理念，强调教学要满足学生的需求，遵循因材蓄进的原则，重视反馈调节，使我们的教学行为不断得到优化，以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而在我们的德育中呢，我们倡导欣赏型德育，对德育的内容、形式和实施德育的人进行审美化改造，使其具有可欣赏性，让学生在体验、实践和欣赏中完成价值观的自主建构，这也是一个以美育德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中不断的改革探索具有的一些理念和我们的一些做法。 咱们谈到这个师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啊，其实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附属中学。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会不会请到一些，比如说师大的老师、教授来到我们的学校，然后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讲座跟授课呢？相当于是，更高端的这种资源引入学校呢？ 应该说这也是二附中的又一个优势。就是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也是我作为校长最引以为自豪的。我们学校的教师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也是我校独特的优势。但近些年来，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等名校的硕士生和博士毕业生。这些学生的素质高，专业扎实，有追求。我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占教师的大多数，尤其是中青年教师，有90%以上都是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这样的教师。我们学校呢，骨干教师就有58人，正高级的和特级教师有14人，这是在同类校中都比较高的。我们不仅有这样一支队伍呢，能够常规的承担我们的课程和教育教学任务，同时呢，我们学校呢还有这个丰富的这样一种资源。这个资源呢，应该说刚才您说的除了我们校内以外，还有校外。我们校外呢，现在我们学校呢，以多个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对学校的课程建设、课题研究、学生指导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例如，我们学校啊，在北京师范大学有8个学院，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叫学习基地。也就是学生有大量的学生到那儿去参加专题的研究。和他的这个专业的学习。我们还有呢，深入到北大、清华、北航、交大和北京化工大学、航空五院、中科院自动化所，这都是和我们合作非常多的这个院所。我们不完全统计啊，我们每学年学校至少有100多名学生，在这些个刚才我说这些基地，进行实验，接受这些专家的指导。 那会出一些成果吗？就是他们要跟着项目走吗？ 我们每年都有一批的获奖的课题。这方面， 王校长， 请我们的主管校长来介绍。 是的，我们每年呢，应该说在支持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校内有，那么校外刚才曹校长也介绍了，有很多的专家的支持和指导。那么我们比如说2018年，我们大概获得了国家级奖项大概有46项，那还有200多项是北京市的奖项。那么这里边包括我们说全国数据联赛的金牌、FTC 机器人挑战赛北京联盟的总冠军，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创新的市长奖，还有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的称号等等，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成长起来的。 其实从这点上来说，也说明了师大二附中啊，真的是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本身咱们离师大又近，同时呢也是地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离这些科研院所也近，那么学生们去到那儿也很容易很方便。另外呢也是咱们主动啊，包括这个去联系，然后能够把这样的高端的课程送到咱们学生的身边来，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其中，要不然的话学生们要自己一个一家敲门去那也敲不进去。 是的， 也是因为学校的原因，能够让我们的这些高端的学生培养上，能够让他进到学校里，到的这些科研院所也好，到这个院系里面去也好，进行学习，其实多好啊。这样的话到自主招生的时候，然后包括在未来等到本科考研的时候，相当于这个啊，我的这硕导是我高中就认识了，是吧？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学生在进行这个自主招生面试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选导师的时候，确实好多选的就是他在中学阶段进入课题研究的那个指导老师。 所以你看这就是先天的优势啊。 我们不但有走出去啊，我们还有请进来。 请进来。 我们每学期啊，我们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得有100人次以上的这个校外的专家来我们学校开设讲座，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活动。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不遗余力的，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资源引入到学校里面来，让学生们享受更多的更多样的这种课程。其实就是提质啊，就是提质增效，然后给学生们减负。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内发动力，让你了解，然后主动去学习，因为你喜欢，所以你愿意去学习，而不是说我被动的说，跟你说啊，学金融好，将来挣钱多，这不是这样的啊，更多的是让他去更深入进去，说你这个要学这个，为什么要学高数，为什么要在数学上下功夫，因为你将来可能要从事一个金融行业，那么这个金融行业它需要你有建模的能力，需要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如果想去做的话，那你必须要在某些方面你要去学好，他自己自主的去学的话，那动力肯定就会比你这种灌输式的、填鸭式的要强很多。这也是师大二附中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上的一个特点。好，还有最后十几秒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今天对话京城名校，我们对话的是师大二附中。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会去走进师大二附中的三藩中学以及国际部，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8位主持大咖倾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介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点半，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包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狱中老师和三藩本部的老师是每年都有流动的，是要交换的，然后所有的他的我们说的这个期中检测，期末考试，包括他的四个一活动、学农活动等等，我们都是一体化的。同时在二附这个大家庭里边参与到学校的工会啊，党的组织的这种活动啊等等，就是一体的。那狱中就是三分。 那这家长会有想法，就是说会不会那个在师资上包括学习进度上会跟三分本部那块会有一些差别呢？ 现在我们认为就是目前从2015年到现在三年嘛，已经很平稳的在过渡。作为合并校，那肯定会要一个适应过程。这个差别我们会很快去弥补掉，而且那个怎么在教学教学进度啊，包括老师的这种培训培养，包括今年我们西城教委为狱中校区的这种建设进的老师，然后我们在本部的这种青年教师的这种系列化培养等等，都是一体化的。所以家长尽可不必担心， 觉得说啊，我这个不是亲儿子就不管了 啊，不是不是，一家子， 一家人，一家人 一样的，对。 而且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个老师也相当于是混编来去管理，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在狱中校区也同样能够享受师大二附中、三藩中学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教育资源的一个辐射。 对， 同时刚才朱校也谈到了，我们在教育教学上面其实进度也是保持一致的。还是那句话，就在做对华竞争名校的时候，我也想跟很多家长说。好的学校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师大二附已经算多的了，正高级的包括特级教师，我们有十几人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但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教到您家孩子。更多的是我们是要汲取这些正高级跟特级教师他们这么多年从教的经验，跟他们这样经验的积累，他们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课程体系，他们总结出这样的一些教学经验，然后传递给我们其他一些年轻的教师、骨干的教师，再通过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这样可能是一个名校、一个教育教学优势校的最大的强势的地方。 对，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那么狱中校区同样也能享受三分中学这样的一个优质教育的资源的辐射。 那个再多说一句，举个例子，就是同步上来讲，比如说三分中学本部和狱中校区所有学生使用的教辅材料，我们印制的学案，然后学生在准备各种社会活动，包括我们的初一的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包括我们的团校，包括我们初三的这个初三年级毕业的一些相关的主题活动，都是一体化管理。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有的时候派位一派，哇，怎么派到狱中了？我这不愿意，其实不用啊，一样的，是吧？ 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进的就是师大二附中的国际部了。刚才曹校也是有一个介绍，说是我们的国际部从2008年始建到现在10年的时间，我们都说一所学校能不能够这个建成，然后茁壮成长，10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这10年究竟师大二附中的国际部表现如何？我们来有请国际部的主管校长，也是师大二附中的校长助理马丽马校长。马校长，那师大二附中国际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作为这个国际部的主管校长，他现在特点是什么？ 好，主持人好。确实刚才曹校长和主持人都提到了，2008年到2018年国际部经历了10年的发展。应该说呢，国际部啊是北京市唯一具有独立校区的公办国际部。那么通过引进来和送出去的双向培养渠道，探索基础教育国际化，10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国际化的办学特色。那么这个多元国际化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项目多元。我们有中等学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PGA 高中课程班，我们有也和美国纳塞尔国际学校系统合作举办的国际交流项目。这种多元的项目呢，可以说是满足中外学生这种多元的升学渠道，升学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就是课程多元，我们有中国国家课程，有美国课程，有 GAC 国际课程，有美国大学先修课程，校本课程、学业规划指导课程等等。那这种多元的课程目的在于呢，就是打好学生的这种共同的基础，为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来实现学生的这种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际部的师资多元。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课程哈，那么我们有80多位这个二附中老师中教， 我们还有50多位的外籍教师，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20多位的特聘教师。那这种呢，这些教师呢，主要是保障我们上述多元课程的有效实施。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二附中的国际部就是学生多元，我们有140多位来自于10几个国家的国际学生。 嗯， 这些国际学生呢，可以说和中国学生一起活动，为中国学生创造了更多的体验多元文化的这种机会。 嗯。 还有一个多元就是活动多元，实际上我们是构建了综合实践类活动课程体系。 嗯， 我们有校级的艺术、体育、科技节。 嗯， 我们有学生自主的社团活动，我们有到这个校外啊，到其他的北京啊外面去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实践活动，我们有到国外去拓展国际视野的这种实践活动。那么我们还有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志愿活动等等。 嗯， 那么更主要的是在目的在于什么，就是要这个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嗯， 那么 您谈到这么多啊，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打断一下您。首先呢，我们看到师大附国际部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师大附国际部现在选择的课程是 PGA 课程，这个课程在我们北京的这些中学，名牌中学的国际部里边很少见。为什么要选择 PGA 课程？同时它到底在国外被不被认可？是我们是家长带的孩子小白鼠啊，还是说其实已经被认可大面积使用了，我们现在是作为国内先引进过来帮助孩子们更快的适应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状态，就是什么样子？ 那个我们学校国际部举办的这个 PGA 课程，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它是中等学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嗯， 那么 PGA 呢，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或者学生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陌生。 嗯， 和这个 A level 啊、IB 啊等相比较，其实呢 PGA 它是 Project of Global Access 的缩写，它是全球通用证书项目。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 PGA 课程结业，他所获得的学分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和学校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嗯 啊，那么 PGA 课程最另外一个特点，它就是针对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而设置的这种国际课程。 嗯 啊，那么我可以说今天的这个 PGA 课程是有非常有显著的二附中特点的 PGA 课程。因为 PGA 课程在全国还是推广很普遍的啊，但是它必须要落地，落地那肯定它就是赋予二附中的这种文化特色。 嗯， 刚才您说的这种认可度，我想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爱荷华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专门来到我们学校考察了 PGA 课程。 嗯， 因为在他们那儿入读的学生是谈不上叫适应，而且学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哦 啊。那么我想呢，这主要是来自于 PGA 课程的特点，是我们这10年的这种实践啊所获得的。PGA 课程呢，它主要有这个4类课程来构成。 嗯， 第一个就是基础课程。 嗯， 基础课程有中国国家课程，和 GAC 国际课程。 嗯， 那么中国国家课程，我们首先要培养孩子的传统文化。 嗯， 我们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嗯， 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否认我们中国课程的优势。 嗯， 我们在数理课程上的这种优势，那么要帮助学生打好知识和能力的基础。 嗯， 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是 GAC 课程，那就是提高学术英语能力，适应国外大学的学习和考试评价啊。 嗯， 那么拓展国际视野。 嗯， 第二类课程就是拓展课程。拓展课程里面有3项，一个就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 我就不在这强调了，因为很多家长都了解。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校本的荣誉课程。 嗯， 其实它难于 AP 课程，为什么呢？就是要满足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不断的去挑战啊，满足他们的需求， 高端需求， 推着他们不断去挑战， 是 这样的学生在这获得很好的成长，和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课本之外的校本的项目研究课程。这种课程呢，就是比如我们的数学呀、科学呀以社团类来开展。 嗯， 聘请专业的老师提升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是 第三类课程呢，就是综合实践类活动课程。刚才我已经在多元活动课程当中已经提到过了，我就不赘述了。 那么另外有第四种课程，就是学业规划指导课程， 这很重要。 孩子们这个不在国内参加高考了， 嗯， 他选择升国外大学，国外大学属于自主录取， 嗯， 那么面对这种复杂的申请这种条件，我们怎么办？ 嗯， 我想呢，我们是开设创办了这种学业规划指导课程， 嗯， 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心理疏导，课程选择，学法指导，考试规划， 嗯， 大学选择，专业定位等方面来指导和帮助学生，啊， 嗯， 这是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 PGA 课程也是满足了我们的升学的需求的一方面，另外在培养人上面。也不会培养出一批这个香蕉人啊，这个黄皮肤白色心，不会是这样的。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国家的这种荣誉感为主，而且我们有民族的特点，不会让别人瞧不起我们。出去以后觉得啊，怎么来了一个中国培养出来跟美国孩子？不是的，我们还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要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那谈到另外一点，就是国际部现在我们就是想要去入学，怎么入呢？ 嗯 嗯，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好，我们这个培养人其实。这个我们在一开始举办国际部，在一开始创办 PGA 高中课程班，我们就有非常明确的育人目标，这是在刚才我们曹校长已经提到了二附中的育人目标，那么实际上是培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是， 这是非常必须的， 是的。 那么这种拓展多元国际视野，能够这个， 那咱们在这个招生上面是全市招生吗？ 啊，对，那招生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属于中招提前招生专业，面向全市招收京籍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 好，那分数上的要求呢？ 分数上的要求呢，比如说我们基本上现在的录取线和我们的本部大约相差5分左右， 有报名资格。 对，得有，这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有报名资格， 分数也非常的高啊。好，那我们的国际部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另外一件事了。因为优势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很多的我们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走进了名校，走进了好学校，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但是对于校方来说，其实我们现在生源跟原来比就不太一样了。原来可能我可以选拔，我可以去招考进来，但是现在可能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因为招收了一些就是可能学生的生源质量不如原来，这实话实说啊，不如原来了。那么从初中跟高中的角度，我们现在如何去保证教学质量，王校？ 是这样的，随着招生方式的变化呢，学生的差异确实是比较大的。学校呢也积极的面对和应对这样的问题。那首先呢，在我们初高中部，在部分的学段和学科都实施了分级教学，使不同学生都有更大的收获。那么其次呢，我们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在选修课中安排了基础类课程，那么帮助他们跟上节奏。另外呢，我们也加强了这些学生的指导，包括学科教师的答疑辅导，以及我们学生指导中心的学法、心理和生涯规划的指导，使他们能够更快的进步。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优秀生的团队，这个团队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肩负着培养优秀学生这么一个重任。那么这些学生呢，我们又通过四级的培养体系来完成，比如第一级就是我们的国家课程，我们对国家课程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拓展，那么给他们打好基础。第二级就是我们很有特色的三个方向的特选课程，也就是数理方向、人文方向和项目方向。数理方向主要是学科的深入研究，那么这是我们最有传统的课程。而人文方向呢，是我们学校最知名也最有特色的一部分课程， 是 获得了北京市基础教育改革成果的特等奖。 师大二附的文科实验班，那会儿我上学的时候，那简直是太知名了。 我们也培养了确实一大批这方面的优秀人才。那么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项目方向，它是把这个项目学习和 STEM 的教育核心理念相结合，是最具有创造力的课程。刚刚呢，获得了我们全国基础教育成果的一等奖。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我们设置了第三级课程，就包括学科竞赛、大学先修、人文自主研修以及科技创新课程。这里边的大学先修呢，我们主要是依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构建的。而我们的科技创新呢，主要包含与高校合作的这种课题研究、航模、机器人、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方向。那么这些方向还配有相应的高端实验室和它比较高端的这个学生和教师团队。 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初高中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分层的教学。 对 对， 刚才我刚说的三级啊，最后一个就是还有突出成长的学生，就是我们的第四级。那我们用导师工作室来培养，配备校内外的啊双导师，给他进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就是一个学生就要配一个导师吗？ 对， 就一个学生配两个导师。 对。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学生的获得感呢，确实是体现得很充足啊。那究竟他现在的出口怎么样？ 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获得感啊，其实获得感是多方面的。那么比如说从这个学业水平这方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啊，三个点。第一个点，比如说他的学业水平的提升，刚才您说到了成绩。那么从高考来看呢，二附中这些年都位于北京市的前列，我们有30%的学生能够升入国内的顶尖大学，那么有70%的学生能升入国内的一流名校，那么到第二个获得感，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个性和特长的发展。其实刚才我举了很多的学生获奖的情况，就能说明在高中阶段他已经取得了很突出的成果了。 刚才您说这个成绩不仅仅是实验班对吗？是咱们全校来计算 的。全校来计算的。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获得感就是对他上大学以后的支撑。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项目班的同学在学校期间呢做的是机械手的研究，获得了中学生的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那进入清华大学以后，他接着进行研究，获得了大学生的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这都反映出我们的这样的这种教育对学生多方位的高质量的这么一个培养过程， 也是人生的一种延续性啊，能够让他专注于这个方向上来走。其实最后呢，我们就要谈到了说师大二附中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我们想请这个曹校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究竟师大二附中最终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来什么样的孩子们？ 我们师大二附中的培养目标，我们经常概括叫“三兼优异发展”。这是我校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一直坚持至今。具体来说呢，就是人格发展和身心发展兼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兼优，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兼优，个性得到健康发展。我们这里的三兼优的兼，其核心就是全面发展。就是一个素质教育。其中的一发展的一，就是学有所长，为大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来呢，全面发展、学有所长这样一个今天的要求是一致的，是符合今天我们深化素质教育、聚焦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的。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几位这么多位校长啊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师大二附中拥有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拥有这么长时间作为名校的一个历史，他把优势资源教育资源辐射出去，是顺应了整个国家的要求，也是顺应了百姓的呼声。也希望我们师大二附中这样一种教学的需求能够被家长们接受，因为很多家长现在仍然希望说孩子是不是学得越苦越好，报很多的班，但实质上通过刚才曹校长也好、王校长也好、朱校长也好、马校长也好他们的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教育一个孩子并不是说我就要靠刷题我才能培养出一个好孩子，而是让他去体验，让他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点，用自己内发的原动力去进入到学习之中，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让他有更高的视野，去完善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跟人格。这是师大二附中我觉得教学上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几位校长做客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8位主持大咖倾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介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点半，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 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尚书。中国文化有两大源头，诗经是文学的源头，尚书则是史学的源头。尚书中保留了自尧舜至夏商周2000余年的历史文献，是我国最古的纪言的历史。它创立了如何评价政权兴衰存亡的标准，奠定了中国式历史哲学的基础。它被奉为儒家经典，却命运多舛，屡经劫难。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下面为您讲述尚书。 一旦戴某之身，于人若考，能多才多艺，能试鬼神。王出郊，天乃玉，反风和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掩，尽起而助之，遂则大熟。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彭林教授精彩讲述。 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个儒家的一部经典《尚书》。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它有两大源头。这个《诗经》呢，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这《尚书》呢，是我们古代史学的源头。《尚书》这本书，它是记载了于夏商周四代的历史。那么，它在这个记载和评述的过程当中，提出了这个关于朝代兴衰存亡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中国式的历史哲学的一些基础，就是由这本书所奠定的。古人很有意思，觉得一个帝王他的言行非常重要，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的一个线索。所以左传上讲君举必书，就那个君王 有什么举动都要写下来。我们古人呢，就把它叫书啊，书写下来的言论。相传在那个时候，这书啊，大概上千篇，啊，太多了，啊，社会上到处流传。那么到孔子呢，他就做了一件工作，就是把这些非常纷繁的书，他把它收集起来，他做了一个裁断。那么他觉得唐虞就是尧舜往上，哎呀，那个材料啊，觉得很飘渺啊，很虚无，而且也说不清，所以他就把那些材料舍弃了。所以他是断子唐虞以下，唐虞以下的这些东西呢，有的一篇呢很长很长啊，仔细看呢，这里面，并不都是重要的，这个彼此混乱的，他都给他去掉，啊，那么把它3到100篇，每一篇前面呢，他都有几句话，很简单的记述一下，这一篇怎么来的，主要什么内容，啊，我们把这个叫书序，所以100篇都有序，叫百篇书序。百篇书序的内容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孔子对纷繁的上古历史做了裁断，他经常与弟子讲论诗书，使这些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但几百年后，等待上书的是一场灭顶之灾。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诗跟书是秦始皇最讨厌的，所以到了汉初，尚书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秦的时候担任过博士，他岁数非常大了，他叫福慎。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能背，那么政府呢赶紧找人就到他家里去了，记录下来只剩28篇了，啊。那么后来有一个河内女子说家里有一篇，还有一篇，啊，就献给政府，就加在一起变成29篇。这个尚书呢是拿汉代的隶书写的，就好比我们今天有简体字，啊，以前是繁体字，所以我们把它叫经文尚书。结果到后来呢，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今天诸位如果到山东曲阜参观，一定要去找一找这个地方。这个曲阜呢，是这个孔子的故里。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孔子的这个子孙呐，担心这些文献就是被毁掉了，所以在房间里面弄了一个夹墙，啊，然后把一些文献的都藏到里面。就时间久了，大家都忘了。那么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呢，有一个鲁公王，他觉得自己住的房子太小了，啊，就想要把它扩大一下，结果一扩大呢，就动了那个墙，里面都是一些先秦的文献，啊，那么其中呢就有尚书，这个文字跟汉代的隶书差别非常大，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古文尚书。这个古文尚书呢，比福生背出来的它要多16篇。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个尚书呢交给了孔安国，这是孔子的一个后裔。孔安国看完之后就交给政府了，这政府把它收藏起来了，啊，结果这些东西呢在社会上没有流传。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了汉代，在提倡儒术的思潮下，大量消失了的古典文集开始浮出水面，尚书也冒出了多个版本。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真伪之辩成为历朝历代学者研究的一大谜题。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那么在这个汉成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张霸，这个人说他家里藏有一部完整的尚书，100篇完整的。那个书序呢，他把它拆成了2篇，啊，所以102篇。那老百姓 就称它叫白两片。就后来有的人就拿这个东西呢，去跟经文上书还有先秦的其他文献对一对，就发现这是造假的。他把这一篇上书啊拆开了，啊，拆开了不是太少了吗？他就把其他文献里的往里凑，往里拼，啊，结果是拼了100篇，啊，后来这东西很快呢就废止了。到了东晋的时候，豫章内史他献出了一个古文上书，这个上书比经文上书多出来25篇，而且还有孔安国的传，就是孔安国写的注解。后来这个书出来以后呢，社会上的人都非常相信啊。到了唐朝的时候，就政府给诗书礼易春秋做这个注的时候，那么这个尚书呢就用了啊这一个人所献的一个本子，这人叫梅泽。今天诸位要注意，我们看到的13经注疏里面的尚书，就是东晋梅泽献出来的这个本子，它比经文尚书要多25篇。到了宋代的时候，啊，就开始有一些学者怀疑了，因为他多出来的25篇啊，跟这个经文尚书呢，它明显的不同。这尚书非常难读的，可是他多出来的25篇都非常好读，那这就有问题了。它是同时代的东西，它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啊？那么再到后来到清代啊，那么我们这时候出了一个大学者叫颜若渠，他在前人怀疑的基础上，他就仔细地研究这部书，结果找出了100多条伪造的证据。那么现在的古文尚书是东晋的豫章内史梅泽他献出来的，那么他比经文尚书多出来的部分，现在经过清朝学者的研究，证明他是伪造的。 这本命运多舛的古书究竟记录了什么内容？翻开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它按照年代顺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部分，4部分中又有很多篇章。我们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就记录在夏书的禹贡篇中。请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按照年代顺序啊，这个分为禹、夏、商、周4个朝代。前面呢它有这个唐虞书，有的呢说叫虞书啊，这个部分只有2篇啊，一篇呢叫尧典，那有人把它分开了说尧典舜典啊，其实通常呢我们把它叫一篇，还一篇呢就是杲尧谋啊，这个杲尧呢是舜那个时候一个掌管司法的一个官员啊，那么这舜呢跟他讨论国家大事的一个记录。夏书呢有2篇，一篇叫禹贡啊，那么还一篇叫干氏啊，这有2篇，这个很少。相传呢这个大禹的时候有个洪水时代，那洪水啊把大地都淹了，在我们中国呢就出来一个人物叫大禹，他就开始挖这个河道，把高处的水往东海里面排，那么最后呢我们这地面才露出来。所以大禹治水很了不起，治完水以后他把天下划分成9个州，这一篇里面详细记载了每一个州它有哪些大山，这个周围有哪些大河，有什么特产，各个地方向中央进贡，这个路线怎么走，非常有意思啊，是我们中国地理学这一个学科的一个滥觞啊，就是一个最源头最源头的一个东西啊，后来中国人就特别重视这个地理啊。另外商书呢有5篇， 这奏疏呢一共有19篇，这个19篇每一篇都极其重要。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叫言必称三代，我们一讲就夏朝怎么样，商朝怎么样，周朝怎么样，其三代里面真正重要的是周啊，我们中国文化的底蕴是在周这个时候奠定的。这里边有一篇叫洪范，这洪范说的是什么呢？就武王克商，把那个商灭了，那么商王族有一个贵族叫姬子，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他在纣王那个时期应有三贤，三个最有贤德的人他其中一个。哎呀，后来他看到自己的祖国灭亡了，心里面很不忍啊，就要离开。那么武王呢就把他找到了，说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商朝为什么会灭亡啊？那么他不忍心说自己祖国不好，那么他就拐了一个弯，他说这样吧，其实上天啊把这个国运交给我们的时候是交代了9条大法啊，洪范的洪，洪就是大啊，这个范就是法。那我给你讲讲这9条大法是什么样的，言外之意呢，我们背离了这个9条大法。我们经常讲五行啊，金木水火土五行第一次出现就在洪范这一篇里面。这一篇呢对于我们了解啊，周代的殷周时候的文化非常有意义。另外一篇叫金藤，就是说武王克商之后身体不好，那么当时呢这个周公呢他是一个忠臣，他就背着武王他去占卜，而且跟神呢做了一个沟通，说神啊，你别把我们的王啊给拉走啊，如果您确实需要人伺候你，那我去，我愿意代替他。占卜完了以后呢，因为根据当时的这个规矩啊，这个过程都要记载下来，这记载下来以后就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结果是和时候这个周王室里面有些人就造谣了，啊，说这个周公啊，想在武王死了以后要夺取王位，啊，周公恐惧流言日，啊，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哎呀，他就躲避起来了，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晚上突然起大风了，啊，暴风雨狂作，最后把一些大树全部都从地上都拔出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成王他们就感到非常恐惧啊，就说是不是我们得罪了天了。后来有人就说这个前面周公啊曾经占卜过啊，占卜的什么事情啊，啊，说有一个东西，后来就把它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是当年周公为了武王的生命啊去祈祷的一个记录。那么大家看完以后才知道他哪里是个乱臣贼子啊，他是一个100%的忠臣。那么这个经文上书呢，他那个片名有一些很特殊的啊，比方有一种叫典，这个典这个字啊在古文字里面下面是一个旗，就是一个书架子，上面是一个册。那古代写东西啊，这个竹简它长短不一样的，特别重要的它写在比较大的这个简上面。那典呢就是大册，国家特别重要的能够传之久远的那些文献就写在典上啊，比方尧典那记载了尧舜时候的一些治国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呢叫谋，其实这个谋跟谋是一个字，古人讲谋就是今天讲谋啊，就是君王跟大臣，就是大臣跟大臣之间关于治国治道的一些重要的谈话。 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室，有汤室，有木室。木室就是牧野之战即将开战的时候召开誓师大会，那么武王呢在誓师大会上发布的誓词啊，这都可以记下来。还有呢它里面有告，这告呢通常来说是上对下一个训诫一个谈话啊。那么这个我们周初呢有五告啊，大告、康告、少告、洛告、九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片名呢归纳不到这个里面去啊，比方说盘庚啊有三篇。根据这书上的记载呢，就是当时这个商朝的都城啊那地方不太合适。商王盘庚想为了改革摆脱困境，要把都城要迁到殷，盘庚迁殷。那么当时很多守旧的大臣坚决反对，而盘庚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长篇的谈话，分成三篇。 系统性的记录让尚书成为寻找中国历史起源的重要依据。那么尚书的系统性是如何体现的？尚书还有哪些历史文化价值呢？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尧典里面已经提到当时的农业社会它的历法，已经提出来我们当时一年是365天，在尧的时候就有了。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东方的历法跟西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中国呢是阳历跟阴历啊，阴阳历。黄河流域的人特别喜欢月亮啊，这个月亮圆缺一次就一个月，对不对？可是12个月下来它比一年的长度要少11天大概。那好了，一年就多出来11天，那么到3年就多出来1个月了，怎么办？就加闰月。哎，所以在尧典里面已经提到，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加闰月，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二分二制，春分秋分。哎，那么时候这个政府还专门派了4个人到东南西北观察星象啊，春分那一天天上有一个星，这个星啊黄昏的时候啊，在东方的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一天是春分。同样道理，有某一颗指定的一个星，在西边那个时候出现了，啊，把它叫秋分，夏至、冬至也是这样。那么这是28宿里面特别重要的4颗星。那么后来我们再到战国的时候，我们世界上最早创立了28宿的体系。啊，那么这个源头都可以追到尧典，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尧老了，他觉得自己没有精力来管理国家了，他要找一个接班人啊。那么怎么找法呢？这个尧典里面详细的记载，我们这个尚书的存在对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啊，它的发展它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这考古学它往往是根据历史上记载它主动去挖，啊，所以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考古学家在晋南山西南部有一个县就叫夏县，那么在那个附近啊香分啊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遗址叫陶寺。那么根据地方志，根据尚书这样的书记载，这个尧啊当年活动的中心区就在这一带。那么最后我要说到呢，他的周书的那么多篇。那么从殷到周在我们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啊，那么这个殷呢迷信鬼神，我们这个周呢就不再迷信鬼神啊，把命运寄托在自己身上，